这是一首由张碧晨演唱的《春天的故事》，伴随着这样的一首歌曲，也开始今天的资讯。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剧《香山夜正红》日前呢正式在央视一套圆满收官了。从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到进京赶考，从国共和谈、渡江战役到召开政协会议，再到难得一见的开国大典，这部剧以正在进行时的全新叙述方式重构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引领全剧，以此来激励当代的观众。这部剧呢首次以香山为切口，鸟瞰新中国成立过程，主要围绕进京、和谈、渡江、经济建设、筹备政协、召开政协会议等多个事件，完整讲述了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后，毛主席带领中共中央从西柏坡入驻香山，进京赶考，解放全中国，筹建新中国，搭建起新中国四梁八柱的故事。自11月22号起呢，这部剧是在 CCTV1 黄金时间开播。开播以来呢，收视率是稳居央视网、腾讯视频、爱奇艺以及今日头条的热度榜前列。中国视听大数据显示，这部剧连续3周收视率稳居全国榜首，屡创新高。电视剧《香山夜正红》相关微博话题累计阅读量也超过了1400万。强势掀起了年轻人的追剧热潮，观众呀也是好评不断。我们再来关注下一条资讯。前不久呢，由年轻演员张若昀、张天爱、李庚希、老戏骨胡军等主演的古装武侠电视剧《雪中悍刀行》跟大家见面了。这部剧呢在央视八套以及腾讯视频是同步播出，俊男靓女、老戏骨皆有，滤镜下的奇山异水，幻境一般的悬念与打斗，荧幕上一时侠气冲天，热闹非凡，似乎冲淡了人间疫情笼罩在人们心中的烦忧，营造了迎接节日到来的欢乐气氛。那一部部曾由古龙、金庸武侠小说改编的古装武侠剧火遍大江南北，让几代人着迷。随着那些武侠故事的大师远去，好像武艺凋零，侠义不在。其实武侠精神一直在中国传统精神当中一脉长传，不曾断绝。武侠精神除了强力的表现，最本质的方面应是义气与忠信，它的反面是尔虞我诈、不忠不义、言而无信。准确的说啊，中国主流文化当中的儒家学说绝非宗教崇拜，而是一种伦理思想的大众折服和倾慕，而武侠精神中的仁义与忠信恰恰是儒家思想的精髓。武侠精神就是儒家思想的一种极致体现，几乎也就是古代社会庙堂与民间的精神共同体。我们再来关注下一条资讯。由孙海鹏导演、张苗监制的国产原创喜剧动画电影《雄狮少年》12月17号的时候，在全国超过720家 IMAX 影院公映了。12月10号的时候， IMAX《雄狮少年》开启了点映专场。观众观影之后啊，说这部影片不仅是热血励志，关照现实，高燃共鸣，也是近年来难得一见的国漫又一力作。那么这个《雄狮少年》啊，讲述了不被看好的废柴少年阿娟，虽然身处逆境，却不放弃梦想，跟好友阿猫阿狗组成了雄狮小队，一路披荆斩棘，逆流而上的成长故事。作为近年来国漫热潮当中罕有的现实主义题材作品，《雄狮少年》从真实生活着眼，将平凡少年砥砺追梦、蜕变成雄狮的经历真诚呈现。无论是一往无前的少年义气，还是对小人物状态心理的真切描摹，亦或是为理想倾其所有的追梦情怀，都让现场的观众泪流满面。那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这部电影的主题曲，由毛不易演唱的《无名的人》。 我是这路上没名字的人，我没有新闻，没有人评论，要拼尽所有换得普通的剧本，曲折辗转不过谋生。我是离开小镇上的人，是苦笑着吃过饭的人， 是赶路的人，是养家的人，是城市背景的无声。我不过想亲手触摸弯过腰的每一刻留下的石头的脚印，是不是值得？这哽咽，若你也相同，就是同路的朋友。之所有顶天立地，却平凡普通的。春天来自一步一回首，背后有告别的路口，温暖每个日落。当家乡入冬的时候，列车到站以后，小时候的风在吹过，回忆起单纯的快乐。在熟悉的街头，有人会用所有的温柔喊出你的酒，敬你的沉默，喝杯一声怒吼，敬你弯着腰上山往高处走，头顶苍穹努力的生活。无名的人啊，我敬你一杯酒，敬你的沉默，喝杯一声怒吼，敬你弯着腰上山往高处走，头顶苍穹努力的生活。无名的人啊，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了，往前吧，带着你的梦。 这首歌是由毛不易演唱的《无名的人》，我们继续跟大家关注资讯。日前呢，为了丰富广大学生的课余文化活动，由北京中艺艺术基金会主办的2021爱乐传习中艺名家进校园之国乐经典公益讲演音乐会在北京中山公园音乐堂举行。来自中央音乐学院弹拨乐团的艺术家们在本次活动当中为走进剧场的小观众及家长们带来大鼓与京胡演奏《夜深沉》，弹拨乐合奏《悄然》，笙独奏《微山湖船歌》，以及二胡独奏《花儿为什么这样红》，琵琶独奏《十面埋伏》和古筝独奏《秦桑曲》等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精彩演出。在艺术家们奉献精湛技艺带来缤纷音乐的同时，也为观众们讲述了有关民乐方面的专业知识。再来看下一条资讯，12月9号，讲述天才盲人钢琴家对抗命运不公的波兰电影《盲琴师》在北京举行了首映。这部影片呢，由波兰导演马切伊·佩普日查执导，大卫·奥格尼克领衔主演，改编自天才爵士钢琴家梅耶泰克考试的传奇经历。在影片当中啊，主人公米耶特自小因为疾病视力逐渐的衰弱，又经历了父亲遗弃、母亲早亡，在寄养的冷清修道院长大。 纵然拥有音乐天赋，但他的钢琴成功之路却充满了冷眼与嘲笑。在不断的碰壁之下，他选择用音乐反抗命运的不公。在米耶特的身上，那种不与世俗同流、坚持自我的人格魅力，也让影片极富艺术吸引力。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资讯的全部内容。接下来呢，我们来听一首歌曲，歌曲是由告五人演唱的《寂寞留白》。伴随着这样的一首歌，也开始今天的话题讨论，跟大家一起聊一聊电影《扬名立万》为何能够如此的坚挺。 下雨有迹可循，潮湿空气慢慢沾染情绪，人群聚散如细雨，相约何处去？我问我自己，选择不说，留白才有余力，融入欢笑中才能保护自己，是保持乐观迎接每句关心，在每天夜色亮起，灯光倒映流泪的人，许愿在遥远的星，漆黑夜里抬头找寻，黑夜漫漫内心惆怅，坠入荒芜风景，别忘了是你照耀前行。才能保护自己，依然是保持乐观迎接每句关心，在每天夜色亮起，灯光倒映流泪的人，许愿在遥远的星，漆黑夜里抬头找寻，黑夜漫漫内心惆怅，坠入荒芜风景，别忘了是你照耀前行。弯弯月色不为谁来，远去也都是注定，迎风的人处变不惊，寂寞的心，寂寞的夜，寂寞总有一个你，请不要忘记我还在这里，阑珊灯火与你相依。 这首歌曲是由告五人演唱的《寂寞留白》。2021年年末，电影啊可以说是扎堆的上映。在其中有这样的一部影片， 没有流量，没有角儿，没有名导，而且各方面看似玩闹的一部电影，却在上映了近一个月的时候，票房依旧在稳步上涨。这部影片就是《扬名立万》，最近讨论它的人那真的是多了去了。那咱们今天就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聊一聊，为什么《扬名立万》能够如此的坚挺。说实话，很多人是在《扬名立万》上映快一个月的时候，通过各种榜单、各种评分去电影院看它的。那么迟到的赵慧至少可以证明一点，就是这部影片的档期足够坚挺。很多人说啊，此前绷着没看，和导演刘巡子墨的娱乐路径相关。因为在此之前啊，导演刘巡子墨的作品有《报告老板》《高科技少女喵》还有《暴力实验室》，这些作品啊，可以说跟严肃电影是隔着千山万水。此外呢，刘巡子墨还经常以演员的身份出现在像是《前任攻略》《万万没想到》《微微一笑很倾城》等娱乐片中，这类电影也都不在大家对于票房电影的涉猎范围内。而在过去的第四个周末的三天里，《扬名立万》依旧有8000多万的票房进账，昂首阔步登上了7亿票房的阶梯，成为今年下半年影视最大黑马。就是放眼全年，这也是春节档、国庆档等热门档期外年度第二好的业绩，在新晋导演的作品当中仅次于殷若欣的《我的姐姐》，并且保持超越的可能。那么《扬名立万》的冒尖和2018年度黑马《无名之辈》可以说细细品来颇有几分类似，他们的导演都是在影视圈打拼多年的80后，都是35、36岁才获得院线电影的首导机会，而且都是在不被预期的情况下凭借口碑和长线一路逆袭。稍有不同的是，无名之辈导演饶晓志此前执导过一部《你好，疯子》，并且凭借这部作品拿过中国话剧金狮奖，而刘巡子墨此前导演作品都是网剧，可以说黑得更彻底。那《扬名立万》在这个长档期里一骑绝尘，关键还是作品够硬。这个影片啊，讲述了一群电影人齐集一堂，要把一个惊天大案拍成电影，不想呢却深陷案中的故事。他打破类型的牢笼，用一个戏中戏的套娃结构，把年代、悬疑、犯罪、动作、喜剧以及似是而非的爱情、暴力和战争等元素通通揉碎，然后假以电影之名重新捏合，并在娱乐之神的号召下，将搞笑、幽默、批判、反讽、自黑、自嘲等调和成鸡尾酒。有趣的是，一群典型的乌合之众最后竟然举起了正义的酒杯。影片最大的亮点可能就在于它的蛇形反转。开局的剧本会基本是个借古喻今的行业自嘲会，从脚镣的发现开始，第一次气场的反转，到南洋发布会上追女孩的反转，中间小反转可以说不计其数，大反转至少也有个5、6次，连片尾字幕时间导演还在用戏中戏烂片的形式反转着观众的种种猜测。每一次反转既是剧情的解构，也是故事的结构，一边解构一边结构，在这种连续高速弯道般的反转之中，影片把不同气质的电影元素和表演风格调度杂糅，形成了一套既有悬疑张力又贯穿娱乐精神的影像语言。影片是群戏的塑造，加上剧本会的圆桌模式，很容易让人联想到经典的影片《十二怒汉》的构架。其实《扬名立万》无论是构架还是驱动原理都更接近谍战片《风声》的密室原理，但是和《风声》杀人游戏式的排查法不同，《扬名立万》是挖掘式的，杀手直接呈现，需要挖掘的是杀人动机和场景还原。他的游戏机理更像是当下年轻人间流行的剧本杀、密室逃脱和沉浸式体验馆的一种综合体。接下来呢，我们也是来听一听影片当中的主演张本煜演唱的主题曲《7、8、9月》。 10年的4月，你在风 雪中走来，说不清楚日子会好还是坏。我们在五月定相识，会后告白，谋划着未来，仿佛似未来我们能够去安排。跟我来，七八九月我才阴霾散开，等等看，十二月请为你春暖花开。跟我来，一月二月溪水冻成石块，再等等看，等三月暖了把房盖。转眼又四月，战火已燃，雪依然，我们也依然谋划着，假装可以安排的未来。我们在五月定相识，会后告白，谋划着未来，仿佛似未来我们能够去安排。跟我来，七八九月我才阴霾散开，等等看，十二月请为你春暖花开。跟我来，一月二月溪水冻成石块，再等等看，等三月暖了把房盖。跟我来，七八九月我才散开，等等看，十二月请为你春暖花开。跟我来，一月二月溪水冻成石块，再等等看，等三月暖了把房盖。四月战火已燃，雪依然，我们也依然谋划着，假装可以安排的未来。等夜莺低唱，丁香开，等渺渺的未来把房盖。 这首歌是由张本煜演唱的《七八九月》。我们继续跟大家来聊一聊《扬名立万》这部影片。从创作上来看啊，《扬名立万》属于典型的两头取巧模式，既谄媚观众又讨好业内。当然，谄媚这个词儿啊，貌似不太中听，却是导演刘荀子墨一贯擅长的。他和张本煜、柯达等人构成的主创阵容，像《令人不联系》当年红极一时的《万万没想到》，包括《报告老板》这样的一些项目，非常的难啊。可惜几位早期网剧的开拓民已沉寂多年，这次三个人重组，似乎肩负着将他们遗落多年的网感，或者说是网络基因，重新发扬光大的使命。片中诸如打码和打妈谐音梗，效果就很不错。同样涉及到电影人拍电影的内容，《扬名立万》和同期的《野马分鬃》走了泾渭分明两条路，《野马分鬃》走的是曲高和寡的作者风格，而《扬名立万》是接地气的亲民路线。 讨好业内的部分则凸显导演的专业素养。影片除了蛇形反转，细节上也做的是非常的细致，比如命案的现场出现的名画《萨尔达纳帕勒之死》，不仅和剧中人物有细节对位，立意上也有不可言说的隐喻之处。故事把剑走偏锋的投资人、专注拍烂片的名导演、下岗记者转行的编剧、过气的男女演员、好莱坞替身等打包消费，用类如脱口秀吐槽模式把娱乐圈的自黑和自嘲玩了一个透彻。片中还有诸多涉及电影本体的部分，对媒体人来说叫彩蛋，对电影研究者来说叫原电影。话题维度要宽度有宽度，要厚度也有一定的厚度。当然了，从严肃电影来说，扬名立万也有太多小儿科的地方，比如大量情景剧和娱乐话剧式的调度，网感表演和专业表演的兼容，各种违和风格之间的跳跃等问题横亘其间，成为影响影片评分走高的智库。所幸呢，影片在商业电影的维度上瑕不掩瑜，加上业内预期不高，也就没那么多穷追猛打的较真儿。影片在剧情上还有个业内外双杀的魅惑点，不知道算是剧情的漏洞，还是影片有意留下的垂钓诱饵。比如远征军将领之女为何流落至上海花魁选秀的疑惑始终未能触及，然而我们在片末看到夜莺完美逃脱的可能，结合前面提到的军火贪腐问题和三老的垄断地位，令人不自觉脑补将领之死和齐乐山夜莺联手复仇的逻辑关联，至此三老之死的动因也就抡圆了。从技术上说，火海中的齐乐山是可以在续集里复活的，一个惊动南京特情机构的要犯，一个隔天就要枪毙的死囚，如何被一个电影投资人提出来？长官的文字证明为何被一口否认？后面还有大文章可做。观众啊，稍微脑补一下，这扬名立万二，它不也就有了吗？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浩洋，感谢大家的收听。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节目的最后也带来电影当中出现的一首歌曲 What a Wonderful World， 来自 Louis Armstrong 的演唱。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 I see trees of green, red roses too. I see them bloom for me and you. And I think to myself, what a wonderful world.I see skies of blue and clouds of white, the bright blessed day, the dark sacred night, and I think to myself, what a wonderful world.The colors of the rainbow, so pretty in the sky, are also on the faces of people going by. I see friends shaking hands, saying, how do you do? They're really saying, I love you. I hear babies cry.Them grow, they'll learn much more than I never knew, and I think to myself.